哦， 就把这个梅花当自己的妻子，把这鹤当自己儿子。 嘿， 那他是南极老少爷， 是可能活得挺长的吧？反正鹤是长寿的象征， 鸟当中它的寿命算是长的。 嗯，窦蟋蟀这个是古人比较爱 干的事。这有这个那个，还有那个蒲松龄的文章《蹴鞠》 嗯，你差点说成蹴鞠吧？ 蹴鞠是踢球，蹴鞠蟋蟀，我知道， 我听着都蹴心了，我都。 还有那个，昏庸的皇帝周幽王，周幽王喜欢养猪养猴， 嗯， 对， 烽火戏诸侯嘛。 那哪个猪哪个猴啊？ 那哪个猪哪个猴，反正我以为就是那会儿就开始养宠物了。 不是，这是养猴子呢，是有，那是唐末的昭宗李晔，这是一个傀儡皇帝，但是呢他就喜欢养猴，每天就逗猴为乐，穿上好看的衣服给猴加官进爵，还赐封号。 对，然后他还经常的去买猴，哎，给大家讲养猴的意义。 你说这是马三立？行了，那是一回事吗？ 后来这个唐昭宗啊，也被他手下的一个大军阀朱温给杀死了。 你想想，二师兄造反了，大师兄不就得死吗？ 但是听说这个猴通了人性了，一见龙椅上坐的主子换了，嘿，悲愤交加呀，上去就挠这朱温去了，给这朱温挠的呀，而且呢还剥夺了他身上的龙袍。大家都感叹说，唐昭宗底下这么多文臣武将，没有一个人反抗，节气还不如这只猴子。苏轼爱养什么呢？ 苏轼那爱养马，爱养鹰。 哎，没错， 西北望射天狼， 左牵黄，右擎苍。 哎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， 青春作伴好还乡嘛， 是后面那句吗？ 苏轼驾鹰，驾 烙着鹰， 烙着饼，我喜欢烙着鹰。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乌龟，王大磊爱养乌龟，还谁爱养乌龟呢？ 李龟年呢？ 对，江南逢李龟年， 我管那个龟都叫金龟婿。 对， 是不是？ 古人以龟为灵物，所以为什么王大磊也爱养这东西呢？ 对，叫龟，龟大龟。 就主要是这个什么呢？叫做缺什么补什么嘛。 没听说。 你王大磊，我可知道了，你缺钙。 所以人的名字里有龟年这样的说法。如果说以取它为灵物的这种取其 长寿、健康、忍耐， 还有美好的一些寓意啊。 对呀、 啊，灵物。那么王大磊应该有一些别号。 王龟灵， 没有好名字就别非我带龟 了。叫王龟亏。 古人喜欢乌龟到什么程度呢？ 龙生九子，他是龙的儿子， 生命力极强，千年不死， 万年不化。 乌龟是古人心中的明星级动物，你们这个偷字换字啊， 就爱 说该制止一下了也。 好， 其实这个古来今去都一样，人们养点宠物呢，就是希望从跟他们的亲近中找到一些安慰和寄托，也为他们付出，是不是？ 他就是为了生活当中找个情绪，本来很辛苦了，差乎。是不是？ 你看，白鸥可以叫玄素先生，鸡可以叫长鸣都尉，犬可以叫守门使，驴可以叫长耳公，鹿可以叫容克，鹦鹉可以叫变哥。那你那龟应该叫 金盔不死兽，叫铁甲不死兽，怎么样？ 可以， 鹰爪将军， 叫铁甲战警不死兽， 跟皮卡丘一块儿， 还是中华田园版的。 娱乐七十二变， 快乐大街快乐事，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，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，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。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。补充一句，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。再补充一句，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，多联络，多接洽。 自从看过了满天蝴蝶用翅膀开着舞会，我才明白什么叫天花乱坠。自从看过了彩虹交汇，黑雨化成七色眼泪，我才明白这世界无所谓美或不美。自从看过了桃红花蕊，任由蜿蜒的花瓣枯萎不挽留，不说再会，我才懂得爱过了谁，我的心像湖。